那漏勺拿在手中，火旺那水开，把饺子一煮好，摆在了那桌子上，热气腾腾啊！冯科长今天呢、啊、特别的高兴，拿出来要这九寸的茅台，还有那多半瓶儿现成的松花香肠，还有那酱牛肉，一样一样的摆在了盘中。喝的酒他还要把那电视看，打开了那电视机正在播相声，听相声吃饺子增加食欲啊，一边笑一边吃，其乐呀无穷。就在这时候，听有人敲门呐、啊，把他们惊动。这声音微弱，还有点听不清啊。门铃儿响叮咚，谁？冯科长放下了筷子，将身站起。我呀。你是谁？就听那门外声音颤抖地说，我是你的妈呀，老二，开门吧。啊，冯科长听清了这句话，就好像那北边的强盗来行凶，慌里慌张飞快的就行动，藏饺子关电视，他一阵快如风，饺子忙用被窝盖，茅台酒就往那个里柜里头扔，酱肉和香肠都藏在了床底下，扯过来擦脚布，他就往那上边蒙啊，收拾停当，这才把那门开放。门外边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哆哆嗦嗦的站在了风雪中。您怎么这个时候儿来了？老二啊，你大哥他说今天到月底了，说是该到你这儿吃饭了，老二啊，今天下雪呀，天气特别的冷，快叫我进到屋里去避一避风。不行，我大哥这个人他一点良心都没有，自私和自利他太无情，今天咱28号还没到月底，下着大雪他就往我这儿轰，今天要是留您吃顿饭，到下个月他就得提前4天往我这儿轰，他无情来我也无义，你马上回去都不能停，别说是还差那2天整，就是差1个钟头也不行。说着话从屋里拿出了1块白面饼，顺手扔在老人他的怀中，老妈妈太饿了，咬了一口， 直吞，嘎嘣一声，他哎呦喊牙疼。那老冯就说，这上等的富墙面烙的饼就是硬，这班车就在那八点钟，过两天我找大哥把账送完。这个没良心的对您可太无情，说着话把老人搀到了台阶下，当个声把大门关了一个紧蹦蹦。关上了大门他身子未动，贴着个门缝他仔细 见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到那时你们两个年纪老，对你们两个老梆子绝不讲私情。到冬天我叫你们站在雪地里，直站到浑身湿透冻上冰。到了夏天我叫你们站在雨水里，雨中洗澡我用水冲。三天我给你们两顿饭，两天给你们水一盅，死不了我叫你们活受罪。爸爸的好传统我一定要继承。邻里的小明的一番话可吓坏了这位科长老冯啊，您看他是脸变青来青变紫，俩眼瞪得再不通明，浑身哆嗦的站也站不住，就好似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嘴里的直哼哼。您要问冯科长犯的什么病？高血压就是那心绞疼哦，再不然就是他那良心起了反应啊，因为他想到了那自己的后半生啊。 好，刚才是姚雪芬演唱的铁片大鼓良心。这段良心呢，因为是姚雪芬先生自己装腔作曲的哈，所以呢他是特别的喜爱，经常在一些演出的场合呢会拿出这个节目。接下来呢再请听他演唱的一段现代故事《红颜的一劫》原形毕露。 好，忽听得外边有人闹闹吵吵，于心将手扶着铁窗往外看，耳听得咔咔的皮靴响声高，但只见有两个特务，他们架着一个上号，看守班长叫狗熊在后边紧跟着啊，来到了那七号的门前，打开了铁锁。狗熊说：“快把共产党关在这个牢！”两个特务用力一推，那狗熊就给了一脚，受伤的人他扑通栽倒，摔了一跤。只见他昏迷不醒，牙关紧咬，遍体鳞伤啊，他的腿上还箍着石膏啊。于兴将急忙把他抱到了墙角，丁长发拿过来枕头把他的头垫高，老大哥把那自己的毛毯也给他铺好，为的是他躺在地上不个腰。这时节天到了夜晚，全都睡了觉了，唯有那受伤的人怎么他也睡不着哎。这个人他自称名叫高棒劲，他本是蒋匪帮的毒蛇一条，他心想派我到这儿来，这任务很重要，要把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连根儿刨，我要把地下党的情况我摸清了，到那时我有名有利又有功劳，倘若我的戏法给变漏了，哎呀呀，徐处长和政治犯都不能把我饶喂，我是两头发烧。不多时东方发了白拳都起来了，那高邦进说：“谢谢大家的接济友爱比天高。”说完话互相把那姓名介绍，于新疆他凑到了近前，低声叫老高：“老高，今天你的伤势可曾见点好？为什么背的补，你能不能聊一聊？”“可以可以，我的职业是一个新闻记者，被捕的原因呢、啊、他们说我是造谣，就因为集中营的秘密消息我给登了报，弄恼了特务把我抓进这个牢，他们问我组织的情况，我说不知道，任凭他那独行拷打，我什么也没着。我受的这个刑罚呀，叫披麻戴孝，把腿打烂裹布条，粘住了再接还不许我好。常言道真金不怕那烈火烤啊， 我是坚决不动摇。于新江连连点头说好好， 老哥 你可有熟人在这儿坐牢？ 有，有一个许云峰，可真是个好领导， 可惜他已移到别处去坐牢了。 还有一个于新江，你可知道啊，我是久闻大名啊，可从来都没见着。我就是于新江啊，那可太巧了。于同志，有个重要的事情 要你听着，我有一个绝密的紧急情报，必须向党报告，不能够耽误着。我请你帮助把那负责人来找，事关重大，要你多多的操劳。于新江猛然一惊，心说不好，想起来老许临走时他规定的一条，任何人都不能够把组织暴露，他为什么打听起来兴趣这么高。再者说卫生常识我多少也知道，没见过这骨头没蛇还箍着石膏，看起来他说受刑完全是伪造，说什么认识老许更是胡聊。这一回把他自己给暴露了，准又是个特务来乔装耍花刀。想到此他略一犹豫，严肃大道， 老高，我就是监狱党的负责人。哎呀呀，好好好，老于同志，请你转告地下党。说到这儿压低了声音，光见他的嘴动弹，说的是什么呀？ 那别人就听不着了。这时候狗熊把那牢门打开了， 放风了，出去后都要老老实实的溜达，不然我可不饶。 这时候高邦进他一瘸一拐的去了厕所，于新江把刚才的情况从头至尾向老大哥做了全面的汇报。老大哥说，回头你就如此这般，叫这小子他插翅也难逃。 不多时那高邦进他一瘸一拐又回来了。 于新江说，老高，我把你汇报的情况写了一个小纸条， 叫咱们的通讯员他秘密送去联络站，党很高兴你能及时的把信儿捎。那高邦进又说了，通讯员他是谁呀？你能不能告诉我？于新江的假意沉思，把他瞧了瞧， 告诉你可千万不能叫别人知道，就是那狗熊班长为咱们效劳。 那高邦进他听此言，像得了一个大圆宝喽，心暗想，这回我可要立个大功劳。这时候狗熊又喊，收风了，人们都回来了，看守所长挨门巡查又转了一遭。高邦进他冲着所长打了一个暗号，啊天！立时间几个特务冲上前来，手插着腰， 提审高邦进，快走！ 连推带搡啊，就嫁出了旗号。眨眼间，日落西山，月上柳梢。他的脑袋鼓个大包，装模作样啊的假意气恼啊，这次热汤过的我可真够巧。那话未完，就听在那高墙外边狗熊喊叫：冤枉冤枉哎，这是谁向所长给我造的谣？什么叫联络站通讯员的，我根本不知道哎。所长哎，就是把我打死我也没法找。又听得啪啪的声音好像放鞭炮，狗熊他是鬼哭狼嚎，不住的直哎腰哎，他肿得像个面包。高邦进听罢就吓了一跳，埋怨所长你个太不趁着，偷偷的看看大伙儿已然睡了觉。他越思越想越发毛，心说这可糟糕，说什么于新江是党的领导，说什么狗熊班长给他们把信儿烧，这明明是政治犯他们插圈弄的套啊。我真是谈迷心窍外带着大草包。万不能在此逗留一分一秒，三十六计我走为第一招。轻轻地爬到了门口，刚要把看守叫，后边有人掐着他的脖子，把他的脑袋摇。喊，喊我就掐死你！老大哥早把牢门给把好，丁长发薅着他的头发，瞪着他的腰。我问你，你究竟是谁？快说！ 同志们，我。我不是高邦进吗？ 呸！谁是你的同志？再要是不说，你的狗命难逃。说着话，斗大的拳头就往腮帮子上倒，耳光子一轮好像下元宵，脖子上的铁手卡得紧又紧，憋得这个小子的苦苦求饶。 我说。我名叫郑克昌，我到此搞情报，用了个苦肉计，我混进监牢，没想到我的戏法变漏了，求爷们饶了我这狗命一条。 这时节天明放风又把牢门开了，郑克昌他抱头鼠窜，狼狈而逃，他的背影哈哈的大笑了。敌人的诡计多端，也枉费那辛劳。 好，刚才是姚雪芬演唱的《铁片大鼓》红颜的故事哈，原形毕露。这段作品啊，我真是不知道小的时候听过多少遍了。应该说，就是这段作品让我熟悉了姚雪芬，也是这段作品让我熟悉并喜爱上《铁片大鼓》，那进而呢，喜欢了我们所有的传统古曲节目。所以这段作品呢，对于我来讲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位角儿哈，这是一位在天津也很有名气的梅花大鼓的演员安颖演唱的一段铁片大鼓折节求教。虽然安颖是唱梅花的哈，但是这段铁片呢还是很有点味道的。 是把他给参了，奏本上说正要他目不识丁，怎么能够奉当朝？皇上他见了奏本，要亲自把他来考。 图上的东西呀、啊，我一个也看不懂。请万岁，你念我粗笨把我饶。在这时候，满朝的文武也都纷纷把他保。万岁爷这才把那怒气消，宪章要在十天之内把兵器来造好，若不然呐、啊，两罪俱罚，绝不轻饶。说话间呢，张耀磕头出了宫殿，满朝文武也都相继退了朝。这个说将军，我劝你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切不要那龙生凤马长角，一派胡勒狗带脚。那个说将军，回家后快向夫人去请教吧，他有满腹经纶才学高，句句话说的张耀红了脸了，急忙回府去找那夫人刘玉娇。上朝的经过说了这么一遍，望求夫人你把我教。刘玉娇听罢此言，暗暗发笑，往事历历心中起波涛。平日里多少次劝他读书根本不见效，一教他识字他就逃之夭夭。今日他吃了苦头才把我来找，这一回要把他的毛病好好敲一敲。玉娇说，平将军兵法纯熟，样样有一套，武艺精通，你何必把文字小。张耀他听罢此言，心如刀绞，拿出来图纸给夫人瞧。你看这一种怪物我就没见过，望求夫人你把我教。玉娇说，跟我学你必须得折戒求教了，若不然就是三军元帅我也不教。是要鞠躬拜师的弯下腰。张耀他听罢此言，心中气恼，你这个富的人家敢把我来小瞧。我领兵打仗是南征北剿，满朝文武谁不夸我有功劳，就连那御史他都把我来保，他也曾送我印章表我功劳。说着话，张耀取出那颗印，刘玉娇他接在了手中仔细瞧。我说将军呐、啊，这颗印是你的平生写照，四个字目不识丁，刻的实在高啊。张耀他听罢心内连连的把苦叫，我以为是夸我劳苦功高，不识字的骨头我可吃够了。你看他呀，换上了朝服三拜九叩，他是鞠躬有毛腰。刘玉娇见此情景反倒害了臊，我一定把他好好来教。将军，这张图画的是一门大火炮，尺寸性能都用那文字来表，这个圆球画的是炮弹， 可不是那江里面的大元宵。将军呐、啊，你竟敢让皇上把那炮弹吃个饱，他怎能不把你的脑袋瓜来削？张耀他越听越可怕，从此后端庄的态度不懂他就笑。到了后来他刻苦攻读受益真不少，文武双全有略韬。刘玉娇劝他把那大印抛掉，张耀他连连的把头摇，夫人这颗印当初为我刻得好，他激励我决心学习才有今朝。这颗印他一生一世为我警告，时刻要佩戴身边永不抛。这就是古代的成语新编折节秋娇，同志们听完后要仔细推敲，不懂装懂的人眼前也能找，这样人他一不革命准摔跤。大干社会主义不能空喊叫，必须有那真才实学聪慧勤劳。心肠正路上啊，可提振不少，必须要虚心办事，老老实实的想。 好，刚才是天津的一位本宫是梅花大鼓的演员哈，安颖演唱的一段铁片大鼓折节求教。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这个京津两地的铁片花插着听的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北京味的铁片，魏喜奎先生演唱的王二姐思夫。 有银钱在那南京买个官儿做。 秀也上南京去赶考，一去这个六年呐、啊，他也老没有还乡，我们想二哥呀，去上这么一天呐、啊，我在墙上画上一个道。去了这个两天呢、啊，我把道儿成了双，也不知道二哥哥你去了多少日，横又三竖又四，把那道画满了墙。我们想二哥呢，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盼二哥两天喝不下去一碗汤。什么叫做饭，哪个叫做汤啊，饿得我们前心啊就贴在了后腔喽。你们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走道儿杵着拐棍儿，这位姑娘要离开了拐棍，手儿就得扶了墙，枪打着我的精神啊，我们走了两步，哎呦可不好咧，大红缎子的绣花鞋底儿怎么会当了帮，嘿还撕坏了我的衣裳， 我照上怎么一照，照着我的模样儿啊，却如何？这镜子里照见小二姐，怎么她跟奴家我的模样儿差不多？奴家乐来呀，是他也乐。奴家我们生气呀，是他把这个嘴儿撅着。这镜子里边照不见张家的老二，我要你这没用的东西可干什么呀？粉盒就在满地下滚，那王二姐手上前去就用这个脚来搓搓，把这个椅子她还是不结恨。那小二姐上炕啊，她就要撕被窝，她疯了，我有心撕了这个红绫子被，二哥哥回来呀，他可干什么呀？我撕了吧，来呀，撕了吧。二哥哥回来，叫他在地下那儿坐着。是这个王二姐儿，她把疯魔闹，小丫鬟上楼啊，她就这个话来说呀，她倒说灯花报喜来到这花园来了张二哥。二姐儿闻听这句话，乐得二姑娘了不得，十三层楼梯不顾得下，那毛儿跟头往下搁，他还没摔着。哎，您说这个王二姐儿，她还真有点少林寺的功夫啊！穿柴过院来得快，那不是花园是什么？低头就这花园进，抬头瞧见我的张二哥，一把手拉住了张家的老二，我的二哥。